又翻翻嚟我哋第二节嘅游日废人啦，我哋继续讲我哋嘅花火大会。系啦，咁啱啱讲咗浴衣啦，因为睇花火大会唔少得噶浴 衣啦， 系啊，因为日本人自己都会着浴衣去，无论男男女女，不过女仔就多啲啦，男仔就少啲嘅，我见。 嗯，系啊， 女仔都通常都着。 我有个 friend 即系曾经咧，我哋话喂，不如一齐去睇花火大会，然后咧就系问佢啊，你买唔买浴衣咁样个男仔，跟住佢话唔啦，我哋呢啲绿叶嚟嘅啫嘛，成套黑色嗰啲江湖时代。咁我谂下系，你都系唔好买就算啦。嗰啲咧， 男仔嗰啲都好靓噶，有啲好多好多纹噶，系啊。 我未见过，我就系见嗰啲蓝色嗰啲， 唔系嗰啲，好多纹。男仔嗰啲都好靓噶，系啊，系啊。 估你唔到喎。 系啊，你见咦见唔到有人着咩？你睇嗰阵时 啊，冇啊，因为我想再 show 相，咁你都知，但系我身边嘅人会点？ 因为我去睇嘅时候都见到多人着噶。不过你讲起呢样嘢咧，咁我咪之前咪讲个 house 味咧，好朴素嘅。 系系。 咁我聊埋佢一齐去睇啦，跟住 有惊喜。 佢初时话唔买浴衣嘅，我话咦，我对个个都着啊，你唔买啦？佢话诶唔买啦，咁样悭钱，因为好悭家噶嘛。即系结果咧，最后佢都买咗，跟住同我讲我买咗啦， 真系为咗呢一次， 真系为咗。 哇！ 同埋佢同我讲，佢未拥有过浴衣啊，好难相信一个日本人咧， 和服 同我一样，和服都冇着啊，真系觉得好神奇啊！好难相信一个日本人未着过和服，未着过浴衣。 好期待睇下佢结婚系 着乜嘢啊？ 系好靓， 系啊，同我哋一样咧，都系第一套拥有嘅自己嘅浴衣啊！ 系一个好值得纪念嘅 moment， 值得纪念嘅 moment 嚟噶，所以好开心咁样影相。咁我哋去嘅嗰个花火大会咧，咁就梗系去翻近自己住嘅地方啦。系啦，名古屋。咁我哋第一个真系大家一齐着住套浴衣去睇嘢咧，就系名古屋港嘅花火大会啦。咁佢就喺名古屋港啦，即系佢嘅。海边啦，嗰度举行嘅，咁就每年大约每年嘅七月中咧就会 系 啦，七月中 即系呢个时间， 呢个时间系啦，咁实际日期咧，咁大家就可以自己上网睇翻嘅 ，Google 大神帮我大家， 冇错，你只要打花火大会日程咁样，系啊，咁就 OK 噶啦，大约就系七月中啦，咁我哋嗰日就大约下先，其实搞咗好耐啊，着浴衣真系搞到咧成三四点先出门口，其实应该一早系仲要化妆，其实应该早啲去霸位，不过好彩有 friend 就去咗霸位先啦。 咁伟大啊！ 系啊，有啲 男仔嚟嘅， 系 啊，通常咧， 你又知 啲翼毛嘅男仔， 有啲唔着嘅，唔着浴衣啊嘛，佢哋有男仔好快出到门口啫嘛，咁就拜托咗佢哋去霸位啊，霸位咁我又可以慢慢咁样啦，移动啦。不过真系好多人，去睇花火大会真系好多人，所以大家如果去睇，真系预咗好多去。 因为呢个咧唔止即系旅客都系想睇啦， 系啊系啊，本地人， 本地人都系一个大节目嚟， 系啊系啊，都会一定会蜂拥噶。其实系逼嘅程度系逼过香港噶，一定系 系 啊，真系同埋睇地区啦， 密度好高， 密度真系好高，真系好夸张， 即系一转身就会撞到人咯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所以其实尽早出门口，即系唔好好似香港嗰啲咁样咧。 真 香港那些有些是臨很慢才去的嘛，同埋他們的花火大會呢，除了是夜晚放啦，當然他們朝早其實都是有節目的，那我們可以看一看相先，那我們看一看第一張相，這樣呢，這個就是名古屋港花火大會，那我們去到 巡遊啊， 是啊，雖然個巡遊好像拍得不太清楚啊，但其實都見到是不 是，我見到浴衣女啦， 會是啊是啊，那大家其實你見到前面都很多人頭湧湧的啦， 那 樣就有些巡游嘅队伍啦，佢哋会巡游啦，我哋去睇埋下一张相。 系 咁样咧，有一啲花车嘅，即系除咗人嘅巡游之外，都会有啲花车嘅巡游嘅。我姐 都好热闹， 小花姐有啲人样，唔好意思啊。 哇，好好啊，你真系， 我唔费事，费事啦。点路人甲嗰啲样 ？OK， 系啊，咁都会系啊系啊，其实都会有，佢哋都有啲巡，即系好似一个物资呢，好似一个掣咁样咯。其实都系，咁会有花火，放花火之余，亦都会有啲巡游嘅活动先啦，一开头，同埋有嗰啲小食摊档啊， 哇！呢个一定要参加， 系啊系啊，真系啊，因为你见到咁多人人头涌涌之外，其实好逼啊，真系好逼，好难影相，其实系影相又难行。一步都难啊，同埋仲要旁边咧，其实仲摆咗好多嗰啲摊档喺度，一辣全部都系嘢食，有流金鱼，真系其实系一个夏季嚟噶啦， 烧鸡皮 系啦，大家平时睇到嘅嗰啲哆啦 A 梦 嗰啲咩 drama 劇啦， 劇啦，嗰啲劇啦，漫畫其實一真係一樣噶，動漫嗰啲真係咁樣成啦，就係有好多嘢食嘅鋪頭啊，玩遊戲啊，小遊戲嘅鋪頭啊。 不過動漫冇咁多人啦， 係動漫冧咗㗎，但係實情就真係 好多人， 係啊，真係好逼。咁你著住件浴衣咧，大家其實都飆曬 身汗， 飆曬汗㗎，所以我覺得真係要著打底。 香港人咧有一樣好，你知唔知？我覺得日本人咧其實都真係好羨慕我哋會有，你知唔知係乜嘢？ 咩啊？ 芭蕉扇， 芭蕉。 我直头真系 带线， 我带咗啊！你知唔知？哇，一嘢吹埋嚟，跟住啲日本人咧见住，咦，すごい 咁啊！啲咁嘅发明系嘛？ 系啊， 系啊，咁跟系咯，就睇一阵巡游，跟住又买下嘢食，行下啲小食摊档，跟住就将啲嘢食带翻去自己个位，就准备喺花火啦。冇错，我哋可以去下一张相。 哇！笑哈哈， 笑哈哈，咁呢个就系最初初嘅，最初初就系放一啲笑哈哈啊、心心啊，我就觉得呢个笑哈哈真系好清楚系有一个笑哈哈，系咪？ 系咯，隔篱嗰个月光啊， 系啊， 好靓啊！ 平时咧， 好靓 啊，唔系啲隔篱嗰个系咪灯嚟？ 灯定月光啊？ 灯嚟噶，灯嚟噶，灯。 哦 ，sorry 啊， 系啊系啊，不过你睇个天都好清，同埋 有星星喎。 嗰日系啊，影得系咪超清啊？同埋系好彩系冇云，一啲云都冇，所以系劲清咁样影到。同埋人哋个笑哈哈真系 笑哈哈嚟噶，大佬唔系香港嗰啲 咧。呢个系笑哈哈嚟， 某国嗰啲。 佢哋有时香港系会 倒转咗笑哈哈。 系呢个系真系一个 真 系笑 哈 哈， 佢哋好认真嘅喺呢方面。 系啊系啊，跟住可以睇下张相，因为真系好靓，佢嗰啲颜色同埋 你唔好喺啲杂志度 copy。呢张相出嚟扮自己影 啊， 好靓， 自己影啊， 好专业啊， 系咪啊？我觉得系同香港唔同嘅地方系个气氛啊， 系啊， 成个气氛啊，系香港咧，你系睇之前就聚埋一堆人咁样等等等等等， 但系企喺度睇同坐喺度睇唔同， 系啊，日本系坐喺度睇嘅，同埋通常都系大家都系好， 你唔会遮住人哋， 系啊，唔会遮住人，同埋你事前又有咁连入一连串嘅嘢，又食啊。又巡游啊咁样，你系跟住再睇烟花咧，系你成个最佢啲烟花好 colourful 咁样咧，哇！总之你成个感觉就系好唔同啦，同埋大家又会着晒浴衣啊，扮打扮得靓靓 啊， 咁 真系个气氛系完全 系啊， 嗰个气 氛即系你除咗系直真系欣赏个花火之外，你就系欣赏成件事。 系啊系啊，唔止一个花火，但系佢一个随住一个城市嘛， 系啊系啊，系一个城市一个祭奠，所以系。好不得了，同埋真係好靚。咁最呢、這個，我覺得個顏色加埋真係靚之餘，咁、 啊、 另外仲有一條片可以播俾大家，係咪？寄佢雜誌。咁另外仲預備咗一條片同大家分享一下嘅，咁我哋可以 出片 咁睇一睇。 有少少头耳质啊， 系啊，唔好紧 啊， 咁呢个就系最精彩嘅嗰， 佢哋都好靓， 因为佢咧系好清啦，同埋系爆出嚟嗰下 好似开花咁 样，系啊，虽然佢呢个颜色就唔系最夸张嘅，咁但系大家都系哇嗌到癫咗啊， 咁样 啊，系啊，同埋佢系喺个海上面咁样放咧，咁你又可以睇埋。下面飙出嚟嗰啲啦，同埋天咧，同埋咧系真系好 夹， 同埋好近， 我睇得出好近。 系啊系啊，即根本就系嗰堆嘢就喺呢个头顶嗰度落嚟咁样咧，所以我觉得成件事加埋埋咧，你除咗系欣赏埋烟花之外，仲欣赏咗成个活动咯，系 系啊，真系一个大作嚟嘅，其实都系对于日本人嚟讲， 超开心啊！ 都成日喺网上面睇话，日本人系对放烟花呢样嘢好认真啊！ 系啊系啊系啊，所以呢个就系第一个。着浴衣去睇嘅， 正啊！一个好好嘅 memory。 系，我觉得真系要亲身去睇一次， 都系 啦。系啊，点都要亲身睇一次。 人生一定要睇一次呢样嘢。富士山第一，花火大会第二咁样咯。 系啊， 咁就差唔多时间啫。 系啊。咁你咧？咁你第一个浴衣嘅花火大会系去？ 我系去咗呢个东京嘅。嗱，我喺长野，系啦，我喺长野，本身喺长野做。 去东京睇啊？ 专登可以讲系专登去东京睇花火，同埋 join 埋啲 friend 一齐。咁其实咧，有个小插曲嘅，咁好快速咁讲一讲咩事啦。咁话说咧，我有个 friend 咧就会嚟东京揾我哋，系啦，揾我同我两个 friend 啦。咁咧，佢结咗婚噶啦，系啦。咁佢老公咧有一次咧，佢 message 咗，啊 Aaron 得唔得闲？ 嗯， 咩事？ 跟住我咩事？跟住冇啊，我想俾啲惊喜我老婆。咁 我仲想讲求婚， 唔系咯？有加息啊，有加息啊！即系两位都结咗婚，即系已经结咗婚嘅两位。咁但系咧，佢老婆就话过嚟揾我。咁但系佢老婆就唔知嘅，即系佢瞒住佢老婆揾我。 我老婆自己嚟就冇遇老公过嚟嘅。 佢话佢话佢老公唔得闲我咁样啦。系啦，咁老公就揾我啦。咁我话喂，我想俾个惊喜我老婆。系啦，咁嗰日咧，我哋就成班女啦，就去即系好似你咁啦，悉心打扮，即系悉心打扮，即系我个 friend 自己都买咗，我 friend 自己都买浴衣，即系寄去我度，然之后我哋一齐攞好去咁样啦。咁然之后咧，系点样嘅咧？其实咧，我哋原本谂住两点钟去到个当地嘅， 系唔得嘅， 跟住系唔得嘅， 系真系唔得。 我哋朝头早食完早餐啦，跟住搞咗好耐，又整头啊，又成，跟住佢老公系咁问我哋得未？咁咧，其实佢老公咧已经喺当系喺嗰度咧，佢落咗机，嗰一朝早落机，然之后sorry 啊，我叫佢去嗰度先，帮我哋霸定位先。哇，佢咧都其实点零两点钟去霸位啦，都其实个位置唔系好靓，不过我好感激噶。 东京一定仲多人， 系啊，我好感激。我睇嘅系羽田川花火大会，系仲要系东京。東京最出都叫做最出名三大花火大會之一，系啊，咁所以就即系佢去咗霸位啦， 辛苦晒。 系咁，跟住然之后咧，一去到佢老婆咧， 点解你喺度噶？ 佢系讲粗口先， 好惨！ 你点解会喺度噶？又唔应我机咦咁啲啊？唔系，得嘛？场面系 OK， 我哋最系 capture 咗，但系我梗系唔喺度播啦。但系都衷心希望两位系幸福快活咁样生活落去。啱啱生 B B 添，好开心，真系好开心。即系其实咧，花火大会系 more 定系花火大会，我真系觉得系啦。咁好啦，我讲一讲翻我羽田村花火大会先。系啊，其实唔系咁啊，嗰阵时真系好开心嘅，因为即系都俾咗一个惊喜咁我 friend， 我 friend。你做咩喺度噶？嗰啲着粗口我唔出啦吓，系啦，咁但系就嗰阵时真系好开心。咁我讲一讲羽田川花火大会咧，羽田川花火大会我之前我略略大过。咁其实我嗰个羽田川花火大会就每个七月嘅最后一个礼拜六，系啦，七月嘅礼拜六。咁所以咧睇完呢一集之后咧，如果大家准备去花火大会嘅时候咧，羽田川花火大会嘅时候咧，大家真系尽早去霸位，因为咧其实咧我个 friend 个老公咧都算早去霸位嘅，即系两点一落机就去霸位噶啦，已经 系啊，一两点去。 落機係都好多人，但我哋都係淨係霸到橋隔離嗰啲位。 係啦，東京真係更加多。 咁可以出相啦。咁咧，你會見到咧，第一張煙花相，其實咧，因為喺橋隔離啊，咁所以其實 橋係有啲阻定。 同埋咧，其實咧喺叫做我哋市區啊，其實係放煙花係有個限制，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冇理，我覺得係冇理個冇理。 因為我喺海邊啊， 係啊，冇咁靚 啊， 係啊， 真係喺個海嗰度放。 咁跟住可以出埋下一張相啦，你會見到其實係依個係我嚟，咦？未得未得，下一張相係啦，我嚟嘅，咁呢個就。着好咗浴衣啦，咁然之后隔篱管阿沙贤好正面，大家真系要左答右答，所以应该好清楚，我应该冇答错， 冇答错 系啦。咁咧，其实咧，你会见到我，其实我点，因为我冇影当时侧边嗰啲人嘅相，我有，但系即系净系得呢一张，冇办法咁上边 sell sell 埋我自己啫。咁咧，你会见到咧，其实咧，大家都会带啲箭过去啊， 系啊，要带箭去坐， 系啊，带箭过去坐咯。咁变咗就其实。真系唔会企喺度阻到人咯， 系啊，同埋佢哋系好，大家都好守秩序，个个都系坐晒喺度睇啊，唔会人企喺度，真系阻定啊！ 同埋你霸你需要嘅位咯，唔好霸多，你霸成块田咁样咧，我真系唔知你想点。 系啊，总之大家见到人哋坐你就坐咁就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咁啲鞋摆喺侧边咯，咁其实大家都好开心。呢个聚餐其中一个聚餐文化，其实好开心。 有冇小食档啊？应该都有啦。 有啊，不过我喺度冇影嘅，系啦。咁可以出埋下一张啦，就你会见到其实系，即系其实我去得比较迟噶啦。唔系 ，sorry， 唔系呢张，唔好意思。不过呢个系一个入当。地雜誌嘅嘅一啲介紹，不過係中文嘅，係啦， 東島嚟嘅喎。 Sorry， 係啊，但係佢係有介紹埋羽田村啦。咁咧，其實可以出埋下一張相啦。咁你會見到咧，其實我喺呢啲地方，即係已經係唔係太靚，不過我哋都好感激嘅。我再次感激嗰位先生幫我哋。 真係又有樹又有橋， 係啊係啊，其實唔太靚， 夠空曠， 夠空曠嘅，可以睇埋下一張相啦。咁下一張相其實就佢嗰個會有釋放嘅，係啦，其實。 较早嘅时份会有啲释放嘅活动嘅，咁嗰阵时都会睇到，你会见到侧边其实都好多人，已经系好多人啦。你再譬如话可能真系五点六点去到，其实真系冇噶啦，系真系冇啊！你净系可以去啲摊档嗰度食住嘢哦， 但 系 都好靓嘅， 都好靓嘅， 同埋条桥真 系 有少少， 系啊，同埋好多嗰啲交通限制啊，系啊。咁至于咧，嘢食梗系唔少得啦，可以去下一张相。除咗唔使你嗰只脚啊， 你香港带过嚟嘅热浪嚟嘅。 各位先生系带佢其实冇同我哋讲话会带热浪去啦，咁但系佢带啲热浪，好开心，系一个港式嘅花火大会，港式嘅聚餐。咁当然我哋都会带一张比较靓嘅相俾大家，可以去下一张相啦。呢个咧就即系当然啦，有啲路即系啲桥嗰啲唔系咁靓，但系咧其实苏花，因为其实佢始终都系一个最一个好出名嘅花火大会，其实都靓，有啲深深嗰啲，但我影唔到，唔知我次次都系影唔到嘅，系啊，但系好靓好震撼嘅都系啦。咁所以其实即系如果你话去花火大会嘅话咧，真系啊，好似我下一张相咁咧，食住热浪，饮住阿沙希，再睇 perfect 嘅系真系系啦， 组合 系啦。咁东京同埋名古屋花火大会我哋讲咗，我哋嚟紧下一节再讲其他花火大会好唔好？ 好，我哋下一节再睇其他嘅花火大会。 好，下一节见。